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渲染流程 ,HTML 文件、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是如何变成页面的。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介绍了导航相关的流程，那么导航被提交以后又会怎样呢？这就进入了渲染阶段。这个阶段很重要，了解其相关的流程能够让你看透页面是如何工作的。有了这些知识之后，你可以去解决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比如你能够熟练的使用开发者工具，因为能够理解开发者工具里面大部分项目的含义，能够优化页面卡顿的问题，能够使用 JavaScript 来优化动画流程，通过优化样式表来防止强制同步布局等等。既然它的功能这么强大，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渲染流程。通常啊，我们编写好的 HTML 文件、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等文件，经过浏览器处理就会显示出漂亮的页面。但是你知道它们是如何转化成页面的吗？这背后的原理估计很多人都答不上来。你可以参考下面这张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左边输入的是 HTML、CSS 和 JavaScript。这些数据经过中间的渲染模块处理之后，最终输出为屏幕上面的像素。这中间的渲染模块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为了更好的理解下文，你可以结合文中的关系示意图来快手的抓住 HTML、CSS 和 JavaScript 的含义。在这里面我还要额外的插一句，为了方便你的理解，我在文中附上了一些图片，所以建议你在听音频的时候也能够结合文字和图片，这样效果会更加的好。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 HTML 的内容是由标记和文本组成的，标记也称为标签，每个标签都有它自己的语义，浏览器会根据标签的语义来正确的展示 HTML 的内容。比如上面的 P 标签就是告诉浏览器，这里面的内容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段落，中间的文本就是段落中需要显示的内容。如果需要改变 HTML 字体的颜色、大小等信息，就需要用到了 CSS。CSS 又称为层叠样式表，是由选择器和属性组成的。比如图中的 P 选择器，它会把 HTML 里面的 P 标签的内容选择出来，然后再把选择器的属性应用到 P 标签上。比如图中的选择器里面有个 color 属性，它的值为 red， 这就是告诉渲染引擎把 P 标签的内容显示为混色。至于 JavaScript， 使用它可以使网页的内容动起来，比如图中可以通过 JavaScript 来修改 CSS 的样式值，从而达到修改文本颜色的目的。搞清楚了 HTML、CSS 和 JavaScript 的含义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分析渲染模块了。由于渲染模块过于复杂，所以渲染模块在执行的过程中会被划分成很多子阶段。输入 HTML 经过这些子阶段之后，最后输出像素。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处理流程叫做渲染流水线，其大致的流程如文中的示意图所示。按照渲染的时间顺序，流水线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子阶段：构建盗墓术，然后是样式计算、布局阶段、分层、绘制、分块、光栅化和合成。内容比较多，我会分两篇文章来为你详细介绍各个子阶段是做什么的。那么接下来在介绍每个子阶段的过程中，你应该重点的关注以下三点内容。首先是每个子阶段都有其输入的内容，然后每个子阶段都有处理过程，最终每个子阶段都会生成一个输出的内容。理解了这三部分内容，能够让你更加清晰的理解每个子阶段的作用。首先啊，是第一个阶段，构建动物树。为什么要构建动物树呢？这是因为浏览器无法直接理解和使用 HTML， 所以需要将 HTML 转化为浏览器能够理解的结构，也就是动物树。这里面我还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树结构。为了直观的理解，你可以参考文中我画的几个树状结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树这种结构非常类似于我们生活中的树，其中的每个点我们称之为节点，相连的节点称为父子节点。树结构在浏览器中的应用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我们下面要介绍的渲染流程就频繁的使用了这个树结构。接下来咱们还是言归正传，看看动物树的构建过程。你可以参考文中构建过程示意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构建动物树的输入内容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HTML 文件，然后经由 HTML 解析器解析，最终输出了树状结构的动物。为了更加直观的理解动物树，你可以打开 Chrome 中的开发者工具，然后选择控制台的标签，最后在控制台里面输入 document， 然后回车，这样你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动物树的结构了。你也可以参考我文中展示的示例图片，其中的 document 就是动物的结构。你可以看到动物和 HTML 的内容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和 HTML 不同的是 ,Doom 是保存在内层中的树状结构，可以通过 JavaScript 来查询或者修改其内容。那如何通过 JavaScript 来修改 Doom 树的内容呢？你可以在控制台里面输入下面这样一行代码。这行代码的作用是把第一个 P 标签的内容修改为 Black。具体的执行结果你可以参考我展示在文中的结果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在执行了一段修改第一个 P 标签的 JS 代码后，Doom 中的第一个 P 节点的内容也就被成功的修改了，同时页面中的内容也被修改了。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生成了 Doom 树，但是 Doom 节点的样式我们依然不知道，要让 Doom 节点拥有正确的样式，这就需要样式计算了。样式计算的目的是为了计算出 Doom 节点的每个元素的具体的样式，这个阶段大体可以分为三步来完成。第一步是把 CSS 转化为浏览器能够理解的结构。那 CSS 样式的来源主要有哪些呢？结合文中图你可以看出 CSS 样式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 link 标签引用外部的 CSS 文件。第二种是 style 标签内的 CSS。第三种是元素的 style 属性内嵌的 CSS。和 HTML 一样，浏览器也是无法直接理解这些纯文本的 CSS 文件。所以当浏览器接收到 CSS 文本时，会执行一个转换操作，将 CSS 文本转化为浏览器可以理解的结构。为了加深理解，你也可以在 Chrome 控制台里面查看其结构，只需要在控制台里面输入 document style sheets 就可以了。从文中的示意图可以看出，这个结构包含了很多很多样式，已经把那三个来源的样式都包含进去了。当然了，样式表的具体的结构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你只需要知道渲染引擎会把获取到的 CSS 文本全部转换为 style sheets 结构中的数据，并且该数据同时具备了查询和修改的功能，这会为后面的样式操作提供了基础。现在我们已经把现有的 CSS 文本转换为浏览器可以理解的结构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二步，转换样式表中的属性值，使其标准化。你可以结合文中的一段 CSS 来理解什么是属性标准化。可以看到这段 CSS 文本里面有很多属性，比如 REM, Blue, Broad。这些属性的数值不容易被渲染引擎理解，所以需要将所有的值转化为渲染引擎能够理解的标准化的计算值。这个过程就是属性值的标准化。那么标准化后的属性值是什么样子呢？结合文中图你可以看到REM 被解析成了 32px,Red 被解析成了 RGB255.0.0,Broad 被解析成了700。现在样式属性已经被标准化了，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第三步操作，计算 Doom 树的每个节点的样式属性了。如何计算呢？这就涉及到了 CSS 的继承规则和层叠规则了。首先是 CSS 继承， CSS 继承就是每个 Doom 节点都包含了副节点的样式。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你可以结合文中的例子看看一张样式表是如何应用到 Doom 节点上的。从文中的效果图可以看出来，所有的子节点都继承了副节点的样式，比如 body 节点的 font size 属性是 20， 那么 body 节点下面的所有的节点的 font size 属性都等于20。为了加深你对 CSS 继承的理解，你可以打开 Chrome 开发者工具，选择第一个 element 标签，再选择 style 子标签，你会看到样式继承的过程界面。这个界面展示的信息很丰富，大致的可以描述如下。首先可以选择要查看的元素样式，你只需要在图中的第一个区域中点击对应的元素，就可以在下面的区域查看元素的样式了。其次可以从样式来源中查看具体的来源信息，看看是来源于样式文件呢，还是来源于 useAgent 样式表呢。这里特别要提下的是 useAgent 样式，它是浏览器提供的一种默认的样式，如果你不提供任何样式表，默认使用的就是 useAgent 样式。最后啊，可以通过区域2和区域3来查看样式的继承具体的过程。以上就是 CSS 继承的一些特性，样式计算过程中会根据 Doom 节点的继承关系来合理的计算样式点。样式计算过程中的第二个规则是样式层叠。层叠是 CSS 的一个基本特征，它是一个定义了如何合并来自多个元的属性值的算法。它在 CSS 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CSS 全称就是层叠样式表，正式强调了这一点。关于层叠的具体的规则在这里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网上的资料也是非常多的，你可以自行的搜索去学习。 具体的讲啊，样式的计算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计算出动物节点中的每个元素的具体的样式，在计算的过程中需要遵守 CSS 的继承和层叠的两个规则。这个阶段最终输出的内容是每个动物节点的样式，并被保存在 computed style 的结构里面。如果你想了解每个动物元素最终的计算样式，可以打开 Chrome 开发者工具，选择第一个 element 标签，然后再选择 computed 的子标签就可以了。你要想查看是哪个元素，直接点击左边对应的标签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我们有了动物树和动物树中的元素样式，但是这不足以显示页面，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动物元素的几何位置的信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计算动物树中可见元素的几何位置，我们把这个计算过程叫做布局。 Chrome 在布局阶段需要完成两个任务，第一个是创建布局树，第二个是计算布局。首先是创建布局树，你可能注意到了动物树还有很多不可见的元素，比如 head 标签啊，然后还有使用了 display none 的属性的元素，所以在显示之前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创建一棵只包含可见元素的布局树。根据示意图可以看出来啊，动物树中所有的不可见的节点都没有包含到布局树里面去，所以为了构建布局树，浏览器大体完成了下面这些工作。首先啊，便利动物树中所有的可见节点，并把这些节点加到布局树里面去，不可见的节点则会被布局树忽略掉。现在我们有了一棵完整的布局树，那么接下来就要计算布局树的节点的坐标位置了。布局的计算过程非常复杂，我们这里先跳过不讲，等到后面的章节我们再做详细的介绍。好了，今天的正文就到这里，我画了张比较完整的渲染流水线，你可以结合这张图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本节内容我们介绍了渲染流程的前三个阶段，动物生成、样式计算和布局。要点大致的总结为如下几点。首先，浏览器不能直接理解 HTML 数据，所以第一步要将其转换为浏览器能够理解的动物树结构。生成动物树后，还需要根据 CSS 样式表来计算出动物树中所有的节点样式。最后啊，计算出动物元素的布局信息，使其保存在布局树里面。到了这里，我们每个节点都拥有了自己的样式和布局信息，那么后面几个阶段就要利用这些信息去展示页面了。由于篇幅有限，那么剩下来的阶段我会在下一篇文章里面介绍。最后啊，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如果下载 CSS 文件阻塞了，会阻塞动物树的合成吗？会阻塞页面的显示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